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信笺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，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，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。纪实传奇， 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 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销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 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上回我们讲到，姚怀祥带着几个人登上了英国冰船，伯麦告诉他们，明天下午2点以前，如果不投降， 英军将攻占定海。随后，伯麦请他们参观了英国冰船。伯麦带着姚怀祥、罗建功和全福出了司令舱，来到了战舰的甲板上。伯麦对当值哨兵发了一道命令：“吹集合号！”一个号兵把铜号吹得山响， 四个鼓手把绷着钢丝弦子的军鼓敲得哒哒作响，60个水兵像从船缝里钻出来的似的，跑步来到甲板，迅速列队成行，肩上挎着乌黑发亮的碎发枪。伯麦发出第二道口令：“赏赐刀！”咔嚓咔嚓咔嚓，一阵金属相撞的铿锵声，水兵们动作整齐划一， 枪管上的刺刀耸立，寒光闪闪，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表演呢，意在示以军威，炫以军纪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姚怀祥的腮帮子上的肌肉绷出几道斜纹来，他意识到这可是一支风牙利齿的强悍军队呀。伯麦接着说：“姚老爷，请您 到驾驶舱看一看。”姚怀祥一行进了驾驶舱，伯麦指着一个轮盘，夸耀似的问道：“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姚怀祥没有见过，摇摇头。罗建功和全福也沉默无语。伯麦说：“这叫轮舵，它是一种重要的驾驶设备。 归国的船舵安放在尾部，是用垂直舵杆，舵柄转角小，舵手的视线被甲板的建筑物挡住了，看不见前方。而我们的轮舵安放在船首，通过连杆和曲柄与尾舵相连，舵手站在船首，视野开阔，照样能够轻松操纵船舶。” 把轮盘 安放在船首掌控尾舵，这听起来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呢。 姚怀祥三个人不仅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什么连杆啊、曲轴啊，脸上是一片懵懂。请三位老爷到炮舱里看一看。伯迈引着他们沿梯而下，炮舱里的加农炮排列有序，每个炮位后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球形炮弹。一个军官见伯迈陪着中国人下来，双脚一磕，发出一道口令：“立正！”全体炮兵皮鞋一跺，把船板跺得山响。伯迈拍了拍炮管，炫耀道：“这是我们的舰载滑膛炮，可以发射32磅的炮弹，射程3500英尺，炸力1200千焦耳，能把你们的炮台和叠墙炸得粉碎。”听了郭士立的翻译，姚怀祥三个人似懂非懂。他们对滑膛、英尺、千焦耳一点概念都没有，但是他们注意到英军的炮弹比清军的炮弹可大多了呀。伯迈发现自己有点对牛弹琴，换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。 哦，我的意思是，这种炮可以打到你们的城楼上，把它炸得粉碎，而你们的刀矛弓矢、竹枪丑炮却不堪一击。 罗建功压抑不住内心的好奇了， 这么大的兵船，这么多炮位，同时开炮，不怕阵列船体吗？ 伯迈翻起一块木板，露出夹层，指着里面的龙骨说道：“ 军官先生，我们的兵船有双层船壳，铸铁龙骨，采用对角线支撑技术，炸裂船体 ？No！即使所有巨炮同时释放，船体也不会震裂。而贵国兵船既小又丑，最多只能安放半吨重的小炮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贵国兵船只不过是水上的玩具。” 姚怀祥的脸色阴暗，他被英夷的坚船利炮给镇住了。虽然他不懂军事，但他知道眼前的红毛鬼子可是一群不速之客，一旦大动干戈，比豺狼还要凶残十倍。罗建功和全福都是航母出身，虽然不懂这些现代兵器的奥妙，但深知己方的军事实力远不能与之抗衡。刹那间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伯迈领着他们返回甲板，指着远处的海面，那里泊着多条运输船。 知县老爷，请您看看我们的舰队，你们的水师无法与我们对抗，今天晚上还有更多兵船将要到达，我和布尔利将军诚心诚意地期待你们的明智回答。 姚怀祥这脸色都红到耳根了，可还是鼓起勇气义正辞严：“ 二位将军，我大清朝的臣民不曾欺负过你们，我定海县的军民也没有伤害过你们。你们若是海上迷途，缺水缺粮，我会把你们当作客人，妥为照料，礼送出京。但是你们跨海而来，用武力胁迫我们县城，我们只能把你们视为仇寇。我看到你们坚船利炮，军威盛壮了，知道我们无力对抗，但是我身为朝廷命官，务必恪尽职守，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” 姚怀祥心里如同油煎火烧，讲得字字酸楚，语语悲切。伯迈说：“ 知县老爷，大英帝国水陆官兵无往不胜，只有疯子才敢和我们对抗。我和布尔利将军不忍心加害于您和丁海百姓，所以才好心相劝， 劝你放弃虚妄之想。他的话语森冷，冷得让人心里发怵。布尔利掏出怀表提醒道， 我们等到明天下午两点，也就是归国的卫士二刻，届时战火无情，炮火之下连鬼神都无处藏身，请你们三思。 姚怀祥一阵苦笑，拱手告辞。 二位留步吧，明天卫士二刻，定海军民会给你们一个答复。 姚怀祥一行换乘哨船离去，伯麦和布尔利俯舷观看着舟山岛，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，岛上丘陵起伏，风景如画，田地里长着绿油油的水稻和番薯，山坡上长满茶树和竹子，道头码头附近有一个熙熙攘攘的犬马闹市，车行驴嘶，人烟浮凑。收工回家的男人，有的打赤膊，有的戴草帽，有的抽旱烟，有的搭肩膀，东一丛西一丛，说说笑笑，仿佛在议论海湾里的外国冰船。女人在水池旁的石板上洗洗涮涮捶打衣服，无忧无虑的小孩童扯着风筝撩脚奔跑，呈现出一派宁静和谐、其乐融融的景象。布尔利预感到中国人不会投降了。 这个地方太美了，除了植物，很像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呀。可惜的是，和平终结了，明天下午就会炮火从集，一片硝烟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天擦黑时，定海城内的全体文武官员聚集在了西城门的敌楼上，敌楼内挂着两盏米黄色的西瓜灯，光线很暗。军官们点燃了一只松明火把，火把冒着黑烟，发出嘶嘶吱吱的燃烧声。海风不疾不徐地吹着，气温依然较高。姚怀祥的脸上冒着油汗，目光里透着一股子焦灼，讲述着会见遗囚的经过。由于紧张，他的语序都有点混乱，张超发等人在凝神静听。大门口的陌生人居然是不期而至的英乙，张超发和文武官员们大为震惊。罗建功目睹了英军船炮精良，军威盛壮。姚怀祥讲完之后，他又补充道， 20年前闽浙两省水师联手歼灭了蔡谦和朱奔等海匪，海上只剩下小股毛贼，舟山水域一向成平。咱们多年没打过仗了，这场仗不打则已，一打就是恶仗啊。下官担心兵力不足，器械不精。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定海水师镇共有三个水师营，一个陆营，额设兵额2600，管辖舟山群岛800里水域，半数便兵分布在沈家门、岑港、岱山和胜寺列岛，还有300有名无实的空额呀。驻守定海县和道头湾的只有1200多人，英乙少说也4000-5000。水师镇有40多条师船和哨船，半数被风浪损毁，在船坞里修呢。6条在岱山巡哨，5条在胜寺护渔，还有几条船在岑港和沈家门巡逻。道头码头只有2条大号战船和3条哨船，大号战船每条配备8位千斤小炮， 30名水兵，15名船工。哨船呢，仅配备1位千斤小炮，20名水兵，10名船工。与深舱巨舵、3桅9篷的英国兵船相比，他们就像大象群旁边一群小毛驴。在莹莹火光映衬之下，张朝发的脸色十分严肃。 舟山可不仅是浙江的咽喉啊，也是大清的东海屏障。要是让英国鬼子占了，浙江、福建和江苏的所有海口都要受其牵制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，更不能献城投降。你以兵船既高且大，本镇战船皮薄炮少，与你一在海上争锋没有胜算。本镇只能扬长避短，利用地形阻击敌人，不让他们登陆了。中军游击罗建功，有你立即去道头码头通知水兵番将不得回家，立即登船严阵以待。遵命。有营游击王万年，有你带300人去道头码头构筑路障接垒，准备拦阻英夷登陆。遵命。左营游击钱炳焕，有你率领300人分守东岳山。东岳山是舟山的制高点，这儿要是被英夷占了，定海城可就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了。末将知道。陆营守备龚佩道，有你率领陆营变兵与姚大令一起守卫定海城。遵命。点石全福，有你立即派人通知全县的保长甲长们疏散老弱居民，组织民壮协助守城，还要知会沈家门、岑岗和岱山的巡检司，要他们马上组织乡民保卫家乡。遵命。张朝发咬牙切齿发出了狠话。各位弟兄，老夫我把丑话说的前头，谁要是临阵下软蛋当怂包，畏首畏尾逃离战场，可别怪老夫我军法无情。他转过脸，放缓语气对姚怀祥道，姚大令，劳烦你尽快将疫情写成禀报，连同已求的招降书派人送过海去，并请浙江巡抚兀尔公额大人和提督祝廷彪大人火速发兵增援定海。道头湾内的所有兵船都得参战，老夫我无船可派，只好请你借渔船送信过海了。 舟山与大陆相隔40里，一苇可航。姚怀祥说， 下官是文官，不懂兵法，但身为知县，必当与定海城共存亡。我会星夜动员本县所有民壮以及全城保长甲长，叫他们组织青壮年协防，疏散老弱病残、妇女儿童。姚大令，定海城外的水路要紧，老夫我负责。定海城内的防御由你负责，没有我的首领，你不要打开城门接纳任何败逃的便兵。 姚怀祥说， 下官把西南2座门堵死，留下东北2门疏散百姓，没有您的首领，下官绝不开门。 定海城的钟鼓楼敲响了警钟，英国鬼子打上门来的消息迅速传开，便兵们闻风警动，提着气死风灯和牛角灯奔向战位。巡夜更夫敲响梆子，击打鹧鼓，高喊警号。保长甲长们敲着铜锣，挨家挨户通知居民躲避兵灾。定海县就像炸了窝的蚁穴一般，男人收拾行李，女人打理细软，小儿哭哭啼啼，温头温脑，胡跑瞎颠，无所适从。 全城到处都是人喊声、犬吠声和砸踏的脚步声。凌晨时分，张朝发与罗建功登上定字一号战船，指挥道头湾内的五条清军战船在敌舰面前，他们像五条又瘦又小的海狗一样。英国舰队则像一群张牙舞爪、狰狞可怖的水上大鳄。天光大亮之后，英军的21条运输船相继驶入道头湾，进入了预定泊位。船上信旗起降，枪炮林立，船中声、鼓号声交相呼应，各舰的炮窗全部打开，黑洞洞的炮口瞄着清军战船和道头码头，摆出了一副气势汹汹的临战姿态。道头湾内的商船和渔船像惊弓之鸟，扬帆摇橹，星散离去。张朝发虽然做了开战准备，却不敢主动出击，因为两军的实力相差太大了。伯曼与布尔利掏出怀表校准时间，2:10，伯曼发出了预备令： 各就各位，准备战斗。 威里士离号的主桅升起了绿色信旗，号兵鼓塞吹响铜号，康威号、鳄鱼号和巡洋号立即动作起来，炮便拔去炮口的防水木塞，填入炮弹。运输船上的水手用滑轮绞车把几十只舢板次第掉入水中，每条舢板坐着30名英国步兵。午后2:00，威里士离号升起红旗，四条英国兵船向清军战船和岸上的炮台一起开火，炮窗口吐出焦红的火苗和黑烟，道头湾响起穿云裂石般的炮声，海面上腾起成排的水柱，巨大的冲击波把人们的耳膜震得嗡嗡作响，码头上立即硝烟滚滚，五条清军战船刹那间被打中了10几炮。张朝发立即下令还击，定字一号开火，但他仅打了一炮就被英军的炮火淹没。随着一声耳膜全毁的巨响，定字一号戛然断裂，巨大的炸力把一个水兵掀到了空中，倒栽葱似的跌入水里。主桅断，船帮洞穿，船板横飞，木片四溅。又一发炮弹打来，击中了张朝发的左腿。紧接着，第三颗炮弹打在甲板上，巨大的气浪把张朝发凌空掀起，擦着船舷，滚入了海中。罗建功大叫：“ 张宗荣！” 纵身一跃，跳入水中。他连拖带拽把张朝发拖出水面，几个水兵赶紧放下扎杆，把他们救上定字二号。罗建功浑身湿透，连声高呼：“ 张宗荣，张大人！” 张朝发昏迷不醒，湿漉漉地躺在甲板上，战袍被鲜血染红。罗建功环顾四周，转瞬之间，五条战船被打烂了3条，破木烂板在水中沉浮飘荡，落水的兵变们奋力挣扎，船上的水兵像受惊的兔子似的战战兢兢。罗建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凶狠的炮火，知道不是英军的对手，硬打下去只会全军覆没，他急吼吼地下了撤退令，那道命令像走投无路的嚎叫，苍凉而凄惶。两个帆将使出吃奶的力气拉动帆绳，两个水兵迅速摇动鼓橹，拔起船锭。锭子二号侥幸驶出了战位，摇摇晃晃地逃离了战场。 以纪实